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5集。 这儿地势怎么样？ 夏侯炼又问。 洪水要是来，半个时辰的功夫就能把全村给淹了，总得知道往哪儿跑。 不知道，天太黑，看不清楚。 又有个番子回答。夜色很暗，四周都像蒙了一层纱，只能看见树影在地上摇晃。满世界都是大雨哗啦。夏侯炼犹豫了会儿，还是决定穿起衣服去找沈觉。刚出门，正好撞上司徒锦。夏侯炼道了一声抱歉，司徒锦略点点头。进屋点了人，道： 长班有令，雨太大，此处地势低洼，自要涨水。你们把马牵到山上，往东边走，那里地势高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，务必保全马匹。 番子应了声是。司徒锦又道： 剩下的人跟我走，扶殿下上山。 山路太窄，行不了马车吗？ 夏侯炼跟在司徒锦后面问。司徒锦点了点头，锁着眉头道： 马也载不动他，只能靠人扛。 前前后后八个人抬竹椅，福王撑着伞坐在上头。远远看去，那八个人像扛了一座山。沈觉披着蓑衣走在旁边，脸色很不好看，凉飕飕的雨滴顺着蓑衣的缝隙流进衣服里。沈觉心里烦躁，恨不得把福王的一身皮肉给刮干净了再带他上山。山那边传来阵阵雷声，像巨大的滚轮驶在天际。沈觉的神色顿时变了，四周的房舍纷纷打开，村民从里头跑出来，有的甚至没穿衣裳没穿鞋，没命似的朝山上跑。有人哐哐敲锣，嘶声大喊： 水来了，水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 番子们奋力往前赶，可是扛着东西实在跑不快，路窄人又多，挤来挤去，眼见得目力尽处，明迷之间恍惚现出一条白线，那线气势汹汹地压过来，近了才发现竟像一堵墙似的排山倒海，摧枯拉朽地奔腾而来。茅顶泥墙的屋子全塌了，连陈员外的大宅院也没能幸免。树倒了一片，鸡鸭猪牛全被冲出来，甩着羽毛和蹄子撞进人堆里。番子被冲散了，福王没了踪影，沈觉也被洪流裹着，一张口水全涌进来，呼吸不了。水里是黑的，明明暗暗之间有鞋壳子、木板还有人的影子。沈觉伸手乱抓，什么也抓不到，只能张皇无措地下沉。一个黑影扑过来，衣服被什么大力抓住，沈觉被拽起来，头露出水面，呛了好几口水，终于喘过气来。 沈觉，你怎么样？ 睁眼一瞧，是那个碍眼的家伙。沈觉抹了一把脸，掉过头就往水里扎，领子却被那个人拽住。沈觉恼怒地回头大喊： 你干什么？ 夏侯炼也大吼： 他娘的，还想问你干什么？往东走，你往西有个什么劲儿？ 福王还在水里。 你个死胖子，那么重你怎么救？ 夏侯炼简直要崩溃： 你脑子也长大水了？ 沈觉咬牙切齿吼道： 我必须救。 说完他掉过脑袋，不管不顾地朝西边游过去，没游出一截子地，又是一阵大水猛冲过来，他再次失去平衡。涌流之中，他的腰被一只手紧紧抱住，头脸被另一只手死死按着，后脑勺紧紧靠着背后的胸膛。水里面一切声音仿佛都远了，但他仿佛能听见耳朵旁边有一颗心在跳动，一下一下，很安稳，很有力。夏侯炼的背好像撞到什么，他听见夏侯炼闷哼了一声， 然后他们停止漂流。夏侯恋把他拖起来，他抹干净脸上的水，费力地睁开眼，才看见夏侯恋的衣裳被一根伸出来的树枝勾住了，恰巧救了他们。夏侯恋让他先上树，自己紧跟着爬上来。这是一棵古木，已经枯了，只有光秃秃的树枝，可足够粗，足够壮，没有被洪水冲倒。树干粗糙不平，被雨水冲过，像抹了一层油，亮亮地发着光。夏侯恋蹲在树枝上，拧衣服上的水，脚下是汩汩流淌的水流，不断有残破的木板、熄灭的灯笼、箩筐，甚至人和动物的尸体在下面经过。抬眼望过去，黑蒙蒙的夜色里，水覆盖了一切，粼粼闪着光，偶尔有几间残存的瓦顶冒出来，像孤零零的小船在凄风中打着颤。沈觉蹲在他旁边，脸色一直很阴沉，不过总算打消了下水找那个胖子的念头。 福王来了， 夏侯恋忽然说。沈觉一震，顺着夏侯恋指的方向往下看，一具肥胖的尸体顺着树下的水流经过，尸体泡得发胀，比他原先的体格又大了一倍，肿胀又团白的脸上五官都瞧不清楚了。沈觉，福王死了，他的计划最重要的一环断了。他以假圣旨诓福王光明正大的入京，藩王无诏进京，届时必定被羁押，假圣旨再被搜出，便可给福王安一个意图谋反的罪名。老皇帝虽然把虎符交给了他，要他保二殿下登基，可福王毕竟是嫡长子，老皇帝哪里能舍得下心弃了这个儿子？但福王不死，二殿下如何能安稳高坐龙椅？只要谋反的罪名传上去，老皇帝便是念及父子情谊也不能轻饶，福王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况且老皇帝蹬腿，福王又一死，魏德便再无靠山能够倚仗。可如今一切谋算都打了水漂。沈觉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大夏天的，虽然下了雨，但还是闷热。可蹲在沈觉旁边，夏侯恋觉得很冷。 长班， 夏侯恋拧着衣摆道， 如果你想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，我有经验，保你出大计没问题。到时候下南阳还是去东营，都随你。 沈觉看了他一眼，道： 你为什么帮我？我这样待你，你该趁机杀了我才对，杀了我你就自由了。 夏侯恋道： 早年杀了太多人，怕死了之后下地狱，现在积点德，能救几个是几个。赶巧你碰上了，算你走运。 沈觉想了想，和夏侯恋说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地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